你有冇试过上网台揾节目？有冇发觉同一类嘅节目有好多唔同嘅质素 ？My Radio 为你提供一星期七晚节目时间表，唔同嘅节目，由本地政治到香港风情，乜都有。你唔使再嘥时间去听其他废话。My Radio 帮你用最少嘅月费得到高质素嘅节目。上 My Radio 网站，可拣直播，亦可拣重温。再按 Enter 就咁簡單。 MyRadio 在互聯網當中為你製作最精彩的網台節目，你可以根據你的興趣選擇你喜歡的節目，選 Facebook 直播、 YouTube 或者 Livestream。 記住 MyRadio 的節目是有最精辟的 Insights 和有娛樂性的節目，所以給節目月費是絕對值得的。 朋友都話：喂，究竟點樣裝我哋贏爆全世界？其實好簡單嘅啫噃。 冇錯啊，咁啊嗱，先睇睇啦，我哋準備咗啲表啊。其實好多朋友咧 send message 俾我哋咧，話已經係支持咗我哋噶啦。 多謝先。嗱，留意翻就係佢上嗰個網站咧，就係 football.myradio.hk， 裏邊有六個聯賽嘅賽程，有八個獨立收費嘅節目，所以大家咧記得多多支持啦，喂。 喂，但係點俾錢先得㗎？點樣俾啊？ 俾錢又問我，雖然我出街成日都唔使俾錢嘅，但我都知道點樣俾錢嘅。嗱，有三個方法，可以喺網上啦，用你嘅 PayPal account 啦，可以用你嘅 credit card 啦，亦都可以現金嘅。 咁犀利！ 現金當然就上嚟我哋呢個即係普羅政治學院就俾錢啦。 喂，但係有個問題好緊。一定要記住的就是那個 email account， 你知唔知好緊要？ 好緊要，因為買嘢咧，當然就會去到呢個購物車結帳版面啦。 係、 去到嘅時候咧，記住啦，輸入當中嘅資料，最重要就係輸入你嘅 Gmail 嘅 email account， 一定喺佔取嗰個位入你適合嘅 Gmail account， 因為唔入呢個 Gmail account， 你就收唔到條片。 係啊，我哋就係透過呢一個 email 咧，將我哋嘅心水 send 俾你嘅，所以咧一定要正確同埋 Gmail 啊，如果冇就開一個啦。 咁啊，好簡單啫！如果你咁樣講法，咁大家記得多多支持我哋啦，係嘛？ 係啊，繼續支持我哋啦！我哋都準備就緒啦，嚟緊聯賽重開啦，我哋有我哋嘅心水俾大家。 希望用我哋三個最強嘅料，希望幫到大家可以養車、養樓、養翻狗，好唔好？ 仲要係贏包全世界， okay， 多謝支持 ，thank you。 好，今日我同大家見面啦。嗱，就呢個一兩個禮拜咧，就世界局勢係動盪啦，香港股市有波動啦，但係我就睇到一個財路喎。啲人民幣係咁升喎， 八算係咪指日可待咧？係 咯，又 換。唔好難咁講嘅，因為你嗱，你睇呢幾日就真係即係我今日都落去睇過啦。啊，即係我哋出街時有少少即係時差，所以大家要即係體諒下。因為我哋睇個就喺嗰陣時咧，就都相當之升得勁啊。咁但係出街嗰時可能又跌翻啦嚇，咁但係都唔會跌得太㗎，因為今日我睇到八個三毫幾啦。 哇， 系啊，咁即系以呢个趋势啊，啊头先阿天师师傅讲嘅就真的而且确就真系差唔多百算，但系比较奇怪咧就，咦？如果你以前嚟讲咧就即系港资咁低咧，啲人都蜂拥落嚟香港买嘢，咁但系好似而家唔系，即系冇咗呢种效应啊。 咁但系要买嗰啲奢侈品都应该买晒， 买晒啦。 嚟紧消费啊，嚟消费都系主要日用品为主啊嘛。 佢哋落唔落嚟香港，好似似乎有视乎有啲行政手段嘅措施 嘅。 嗱，嗰啲我就唔识我哋讲啦，咁啊只系提啊。但系咧，即系头先讲嘅都大家冇乜意义啊嘛。即系而家做翻人民币嗰个定期， 系啦， 就收息， 系啦， 咁就可能系财息兼收系咪？ 系啦， 咁至於個市都，我哋係即係做嗰陣時候又真係波動到緊要啦。 我哋係咯，上嗰兩集我哋都講過啦，慢慢下向下沉噶啦， 入秋啦， 入秋啦，一定啊！今日係 今日又係節氣啦， 節八路啊嘛，今日八路啦， 係亥時，今晚咁啊正式入呢個酉月。咁啊，呢個月份就都係會下跌嘅啦。 嗰個股市受壓㗎啦，必定受壓㗎啦。 咁啊，黃師傅嗱，你如果見到咁嘅情況，你覺得即係未來兩個禮拜嗰個部署可以點做法咧？ 嗱，譬如或者可以俾少少牽引俾啲觀眾啦。因為我自己咧就喺今個禮拜咧留意到一樣嘢係咩咧？嗱，譬如禮拜一同埋琴日禮拜三。包括埋今日，其實如果咧有留意翻一啲 嗱我哋講緊今日係講緊禮拜四啊，唔係我哋出街節目、出街嗰時間， 即係星期四係啦。咁啊，留意翻咩咧？我留意到咧，咁啱呢幾日咧都係屬火嘅日子啊。 咁你喺金融市場嗰個恆指嗰方面都係屬金噶嘛，係咪？咁啊喺五行當中，咁但係嗱屬火，火克金，咁所以喺呢幾日咧留意到咧就會向下調整。咁跌幅啊，當然睇個嗰個力度啦，譬如火嘅力度犀唔犀利，咁啊火猛咁啊，自然佢個力度就會增強。咁所以如果因應呢個禮拜一、禮拜三、禮拜四、三日嘅日子咧，咁我會睇翻嚟緊嘅下個禮拜，應該係9月13日嘅星期三啊。咁嗰日咧就係一個癸卯日，我冇記錯係癸卯日。咁嗰日嚟講咧，睇翻如果癸卯日其實就唔係屬火日嘅，咁點解會話嗰一日會有呢個現象又係下跌呢？就係、因為喺我用嗰個八字咧睇翻咩咧，就係、立冬嘅八字啫，就配合翻咧佢係戊癸相合，又有呢個卯戌又相合，即係天干地支合咗都係一個火。咁上又火，下又火，咁成柱都係火，咁啊克個金。咁所以而家喺一個預估期嚟講咧，我自己會睇到咩咧？下個禮拜三咧，佢下跌嘅幅度咧，相對地會比較大嘅， 應該係 啦。咁大家可以參考下啦。 呢兩日都係比較反覆，反覆。 咁呢個亦都同嗰個國際局勢有少少關係嘅，係嘛？所以你喺嗰個朝鮮半島嗰度，咁呢個即係金將軍嚇， 即係配合咯，叫做配合埋咯， 即係有少少火嗰度， 真係有火啊嘛。 嗱，今日講下天師師傅，嗱，你有咩好介紹啊？ 今日咧就俾啲正能量大家先， 系啦，系呢排負得多， 系啦，好多嘢都唔係好開心，睇到啲新聞嚇。咁所以咧，今日咧就講一個介紹一個咧係真人真事嘅故事，同埋咧就未經佢同意攞咗佢嘅命盤出嚟。不過佢嘅資料我哋係唔會公開嘅，當然。咁啊，呢個係咩嘢命格咧？其實呢個命格嚟講咧，係一位男士。是屬於一個白手興家的而致富喎、咁點樣為之叫白手興家呢？咁我哋會有啲條件呢，我哋點解會有啲條件會講一講啦。咁唔係個個人都話你爸爸咁俾咗一筆錢你做生意你就要白手興家呢？通常白手興家嘅人呢都係由零開始嘅，同埋呢好多都喺草根嘅。咁我哋呢就或者睇一睇第一張 PowerPoint 先啦。嗱，我哋咧就生活玄學啦，今日講一講咩叫做白手興家格。其實香港好多人都係咁樣嘅，獅子生牙嘅故事都係其中一個故事。咁佢咧就本身咧住公屋長大嘅，咁同埋嚟講啊，當然啦，即係我哋講緊佢今年都40多歲啦。咁我哋講緊30-40年前，草根階層都喺公屋出嚟嘅。咁同埋咧草根階層都係生活嘅水平比較低啦，收入又都個家庭收入都比較低嘅咁樣。咁同埋嚟講咧，就係話以前住公屋嘅人咧，好似係標誌住都幾窮嘅，但係依家住公屋嗰啲人咧。就好有錢，我哋成日都講，係嘛？因為租金平啊嘛，咁啊，係啦，時代唔同咗啦，咁樣。咁同埋咧，呢個命盤嚟講咧，就學歷比較低嘅。咁佢點樣學歷比較低？因為佢都40多歲人啦，咁啊30多歲年前咧，佢就無心向學嗰種嚟嘅，即係基本上都係一個好曳嘅，即係由呢一個青少年時代都係啲曳曳地嘅人嚟嘅。咁啊，唔想讀書。咁啊，讀到嚟講咧，就叫做中學四年班嘅啫，咁樣。好啦，跟住嚟講咧，又係一個非技術性人員。咩叫非技術性人員咧？咁啊，乜嘢都唔識嘅，真係乜都唔識。 冇手藝。 係啦，又冇手藝，乜都唔識嘅。咁我咧就俾個名咧，就叫做大力士先生啦，咁樣。咁佢點樣？我哋喺個命格裏面睇個命盤咧，係點樣睇得到佢係分析出嚟？佢係點樣白手興家嘅咧？咁樣。咁我哋咧就再睇下一張嗱。白手興家格嚟講咧，佢本身嘅人嘅性格首先基本上都有啲共同嘅條件出現嘅。嗱，第一樣嘢咧，大力士先生咧，佢就好肯捱嘅，即係唔怕辛苦嘅。因為點解咧？佢自己知道自己冇乜學歷啊嘛。咁我咧就去學嘢啦，好謙恭嘅人，彬彬有禮嘅，好得意嘅呢個人咧，好有禮貌嘅。咁啊，但係咧，佢少年嘅時候嚟講係學壞過嘅。係點樣學壞過呢？即係跟啲社團嗰啲人咧，就係黑黑白白喺屋村嗰度啊，打下爛仔交啊嗰啲咁樣啦。不過都無傷大雅嘅嗰啲咁樣。咁咧，同埋做事咧，佢係親力親為，即係個人。佢又唔係好投機喎，佢又唔賭錢嘅，好得意喎。佢又唔食煙。 但呢就因為我認識他很久了，他是少少走的，基本上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他的人際關係，就是那個朋友功是很漂亮，這個是令到他是一個成功的很大很大的因素。 通常如果在那個他的命功朋友功好，是坐什麼星呢？ 朋友宮靚嚟講咧，最緊要嗰啲星係比較旺嘅。譬如有啲我哋叫做太陰星啦，因為太陰星可能咧啲人咧比較生活環境好啲，條件好啲啊咁樣。咁另外嚟講有啲太陽星啦。太陽星嚟講，如果廟王如果喺朋友宮咧，好中意幫人。咁喺你個朋友宮，即係佢好中意幫你， 又照顧人。 係啦，同埋朋友宮咧，可能咧仲有啲天灰天月嗰啲咁嘅吉星啊、貴人星啊、回照啊，咁嗰個人際關係就非常之好啦。因為做生意嚟講，長壽善舞啦，人際關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好啦，我哋先睇一睇佢嘅命盤。嗱，呢個命盤啊，好清楚喎，今次睇到個命盤都話。咁我哋跟住下一個下一張咧，我哋將佢最重要嗰個三方四正嘅命盤攞出嚟睇。嗱，我哋最重要咧，就先睇呢一张系啦。嗱，佢个命宫咧就坐咗一粒叫做廉贞同埋天上地空火星，呢四粒系最主要佢个星嚟嘅。咁啊，命宫系睇咩？嗱，首先系睇佢人嗰个性格啦，同埋表现嗰个行为。嗱，廉贞天上嘅人嚟讲咧，比较高大啲嘅，所以点解我叫佢做大力士先生咧？佢一米七八身高，咁个人咧就好壮健嘅。咁啊，廉贞本身系属火嘅。咁啊，個人嗰個皮膚顏色咧就較為咧就黃啲，但係就唔係好黑嘅一個人嚟噶。嗱，地空呢粒星嚟講咧，其實坐命宮好多人都話唔係太好嘅，但係地空呢粒星嚟講咧，係令到佢個人嘅本身嘅思維咧係好有創作力嘅，同埋好上進。最緊要就係下邊嗰粒火星啦，火星本身係煞星，但係因為廟王，就令到個人咧好急躁啊，佢做嘢好快嘅。咁啊，快得嚟嚟講，有準成嗰度先好喎。若果唔係就唔掂噶啦呢個。咁啊，廉貞個人咧就好得意嘅，廉貞個人咧就好直嘅，同埋天上，佢本身個人咧就非常之直率嘅一個人嚟講嘅，即係我哋俗語我哋啲老人家講，擔乜都唔抽食噶啦呢個人，佢淨係識嘈識捱嗰種嚟講嘅。同埋另外廉貞咧加天上有一樣特性嘅。细个嘅时候好中意讲粗口，我同你讲好过瘾嘅。细个嘅时候好中意好烂口，因为呢个人咧，佢个花名叫做烂口乜，叫做咁啊，好得意嘅咁。但唔知点解大个咗之后咧，佢个人咧就变成咧好彬彬有礼嘅。嗱，呢个咧就系从生活啦，同埋从学习里边所得嚟嘅。咁佢人本身嘅性格嚟讲就好鬼中意帮人嘅，但系因为地空同埋天上呢两粒星咧，令到佢系好容易俾人呃嘅。因为佢直啊嘛，个人好直嘅，咁啊好鬼容易去信任嘅，咁佢一生之中咧都俾朋友出卖过一两次嘅，咁啊佢见到我嗰时候，我同佢讲，佢话系，好啦，咁啊喺三方四正最重要啊，睇下回照有啲咩星先，财帛宫又好主要啦，跟住对宫有一个叫迁移宫啦，同埋跟住事业宫，嗱佢呢个三方四正咧其实系几靓嘅，如果喺个天盘嗰度睇下，点为之靓咧？财帛宫紫微天府加六全星。六全本身嚟讲就已经系财星啦，你话财星等喺财帛宫，我话俾你知，一生不缺财，即系你只要几乎肯做就已经得噶啦。但系佢呢种嚟讲咧，就唔系话我赚到钱攞去筹资而赚到钱嘅，佢系一定要亲力亲为咧，自己落手落脚去做，然之后先攞到嘅。嗱，财帛宫嚟讲咧有天府星，嗱天府星嚟讲咧，我哋同埋呢个紫微星咧喺财帛宫里边咧。通常會做啲乜嘢嘅咧？其實係比較高價嘅產品嘅，同埋比較靚啲嘅嘢嘅。有時我哋會話咩咧？名錶啊、古董啊、畫啊、字畫啊， 奢侈品咧， 係啦，奢侈品啦、啊。天府咧就講做地產咧就講可能係豪宅啦、啊，或者咧珠寶啊、玉器啊嗰啲高價品嘅喺呢個財帛宮裏邊。但係財帛宮咧亦都可以話佢本身理財同埋對財點樣看待。天府呢粒星我哋曾经讲过啦，就係 band 嚟㗎嘛，即係一个库嚟嘅，即係好似收藏嘅。咁加埋呢个六全星呢，即係话佢能够赚到嘅钱呢，佢係识点样去藏财。咁所以嚟讲佢係有几个物业嘅。 即係佢賺到錢之後嚟講咧，就真係買物業啦。 仲要係豪宅喎、 啊。咁啊佢自己本身住呢個地方咧都千幾尺嘅。佢依家住緊嗰度都。 咁而家香港啲千幾尺叫豪宅、 啊？因為佢已經係比較早啊，佢早十年八年前買嘅，揾到錢，佢都好好叻嘅。即係咁個運勢咧，其實俾到 你沙士嗰時買都好易買。 咪係咯， 差唔多，係咪先？好易，千零尺就。 佢咧就係點樣咧？佢係聚沙成塔嘅嗰啲財富，即係我揾到翻嚟之後咧，咁我就。买了物业，同埋咧一路一路咁样去累积嘅，咁啊六全星已经好啦。 我想问一问，即系回照佢买嗰时系有冇做按揭嘅？ 佢有做按揭，供噶供噶，供楼噶供出嚟噶， 唔系一次过 cash。 唔系，佢系我都话佢系搵钱咧，系一路一路咁慢慢上。佢唔系嗰啲突然间暴发啊，或者一单生意翻到嚟赚钱嘅。佢就系因为肯挨啊嘛。嗱，對公嚟講咧，遷移公咧有一個叫破軍化權嘅星。嗱，破軍化權咧又快又怪，同埋嚟講咧化權星咧就係掌權啊嘛，佢聰明公喎。咁、那個人嚟講咧，到佢年紀大嘅時候咧，行到第三、第四個大運咧，咁、那個人嘅霸氣就會重咗少少啦。同埋嚟講咧，破軍本身係大將之星，你一握拳嘅時候就領軍啦。所以佢進入咗第三、第四個大運嚟講咧，就真係做咩咧？做 leader 啦。嗰段時間開始做呢啲， 升咗個管理階層。 管理階層啦，會晉身咗做管理階層啦。因為遷移宮嚟講咧，就沖正個命宮啊嘛。咁啊，但係佢人咧，佢係有少少權勢咁樣嘅，睇出嚟個勢好強。但係本身個人咧，唔係好驕啊，唔係好驕傲嗰種嚟嘅。所以佢人際關係就好好嘅咁樣。咁啊，另外嚟講咧，嗱，我哋睇到啦，事業宮冇曲化科添，財星仲要化埋科嗱。科嚟講咧，我哋叫做貴人啦。首先，第二嚟講叫做小六星。小六星嚟講又有貴人，又有小六星喺事業宮嗰度咧，就好多人幫佢嘅。咁啊，呢一個人，好啦，我哋咧就睇翻咧，佢點解佢係做邊一行？ 嗱，你嗰幅圖畫點解會擺喺度嘅？ 嗱，嗰幅圖畫咧，因為架車就向上行噶嘛，咁佢就好辛苦咁樣咧，喺佢人生嗰度一路慢慢爬上去嘅，所以就揀咗即係呢一幅圖，呢一幅出嚟咯。同埋咧，同埋佢嘅行業嚟講咧，係有物流嘅其中 一個元素喺度， 其中呢個元素喺度噶。嗱，我哋睇咗佢三方四正咧，其實我哋睇到佢本身嘅性格同埋之前嗰、那個。PowerPoint 其實佢係乜嘢行業點樣做？我哋講佢個故仔啦，依家開始。咁其實咧，我哋頭先睇翻嗰個係啦，睇翻呢個先，或者睇翻嗰個之前嗰、那個係啦，睇翻呢個。咁啊，大力士先生咧，嗱，佢本身嚟講咧，就一開始嘅時候嚟講，嗱，我哋見到佢雙星坐命噶，佢廉徵咧仲要化禄坐命宮噶，咁所以嚟講一生都唔會缺財嘅，只要你肯做就得噶啦，佢天生出嚟。咁佢都好細個嘅時候嚟講咧，就讀書讀唔成啦，咁啊周圍咁樣去做啲唔知做啲咩咁樣去揾食咁啊，點知咧就一個機會咧，俾人咧就介紹咗佢入去做理貨員啊，即係類似理貨。其實我哋以前30年前做理貨，即係做顧理，其實就做顧理，咁啊做搬運嘅。咁佢咧就因為咧比較高大啦，同埋有力氣。咁一路係咁樣搬，係咁樣搬啊！同埋佢好得意喎，真係好捱得嘅喎，即係個人咧就比較正面啲，即係佢覺得我肯捱咧，我就有得食，我就揾得到嘅啦。佢咁樣，咁同埋嚟講咧，跟住之後嚟講咧，佢就不斷咁樣學習，不斷咁樣學習。咁咧一個機會啦，就介紹咗佢入去一間比較大嘅零售嘅一個中小型集團啦。咁啊，乜嘢貨品都有嘅。咁咧你知道佢到中四，佢英文又唔係太好喎。但係你知唔知佢見嗰啲貨品好多外國嚟嗰啲咧，有德國啦，有荷蘭啦，有嗰啲啊，佢真係走去學喎，佢就走去學外語啦，學英文。咁咧佢唔係好識講嘅，但係咧佢一見到嗰啲外國嗰啲咁嘅化妝品啊，連啲藥啊，佢都識睇嘅。嗱、呢個咧佢就喺呢個生活啊，同埋呢個喺人生喺呢、這個職場上面咧，不斷咁樣去學習，咁啊去做呢樣嘢。咁喺度做下嘅時候咧。佢就升咗做差唔多喺理貨方面咧，就做到一個點講咧，應該嚟講小組組長咁上下啦。咁啊帶幾個人去，咁啊帶住幾個人咧，咁啊跟住一路一路咁樣去做。咁啊同埋咧，佢哋本身嘅零售店係相當多嘅。咁佢一開始慢慢做嘅時候咧，就適逢乜嘢咧？適逢啱啱沙士之後，香港咧就好多呢一個中國大陸嘅遊客。入嚟香港買嘢啊嘛，咁佢哋 自由行 啊，咁啊自由行，咁咧就當時嘅零售業咧就好蓬勃嘅，咁佢哋嗰個集團嚟講咧，亦都喺新界區咧就開咗好多好多嘅分店， 咁佢喺嗰段時間嚟講咧，就因為就係天運夾埋佢嘅人運啦。咁當時嚟講咧，佢哋咧就喺新界咧就擴大得好大嘅。當時嚟講，咁佢由嗰段時間開始嚟講咧，就唔單止做一個小小嘅 leader 啦，跟住嚟講咧已經係統籌咗佢哋所有嘅零售店，包括點樣嘅入貨啊，入啲咩貨啊，同埋點樣去開鋪啊。因為佢哋啲鋪咧有一啲係我幫佢哋揾嘅，咁樣嘅。咁佢又遇到我嘅時候嚟講咧，就舊年佢嚟揾我啦，就啱啱咧就即係有啲嘢突發，點樣揾我咧？點解要揾我咧？咁因為咧佢啊已經喺呢間公司度打工打咗廿幾年，咁當然啦，佢打工 應唔應該創業？ 係啦，冇錯啦，係啦，佢揾我咧就有一個轉折期啦。咁 OK， 佢揾咗我之後嚟講咧，大家都睇到啦，佢咩時間？今年亦都見過佢嘅。七月份，好啦，点解要攞佢出嚟讲呢？就系话佢本身其实廉贞同埋天相咧双星坐命咧，系天生叫做管理人啊。廉贞其实系一个管理人物嚟嘅，好叻就识管理嘅天生。咁啊，虽然系冇乜点样话去学习，即系有咩学历啊，但系佢天生嚟讲咧就识理货又识管人啊嗰种咁样嘅。咁好啦，但系佢咧就因为做咗咁耐，当然啦，佢就已经有车有楼噶啦。但系佢一个机会嚟紧，就去到人生嘅一个抉择。咁咧，佢就啱啱就同我結咗緣啦。咁佢就問我，咁咧我就幫佢睇一睇。咁我就睇完之後，我淨係講一句説話 ：go ahead， 我就叫佢去做。即係舊年開始。咁點解要咁樣做呢？因為佢咧亦都有一班咧佢自己嘅同事咧就一齊認為咧都係呢個適當嘅時候嚟講咧就創業啦。咁佢咧就真係由舊年開始創業啦。咁佢創業咧係做乜嘢嘅咧？佢而家係涉及到嚟講咧就係話。在香港輸入一些外國的產品，然後進入中國的大陸市場，和中國的某一間很大型的一間即是運輸，不是最大的那間，那就跟他們合作，就可以將這貨就可以散到去全中國。哇，他就是因為現在這個機會來講，本來他是天生第二把手的，廉政天上天生第二把手，就變成了自己真真正正就做老闆了。 不過如果你看他那個即係呢個節目嘅呢個咁嘅盤咧，佢適唔適宜做一個即係自己孭飛嘅人嘅？ 嗱，其實 單獨孭飛， 其實嚟講廉政天上咧，其實單獨孭飛係唔係好得嘅。但係因為佢另外仲有拍檔， 哦、 因為佢哋咧幾個即係幾個拍檔咧都上嚟一起研究咗嘅，然之後咧就設計咗一個組合，但係就以佢為首嘅、以佢為首為做咯。咁所以依家嚟講咧，佢啊真係嚟講咧就係話喺香港肯捱肯學啊。在呢三十年嚟咧，佢係成功嘅。嗱，佢依家點樣為之叫做我哋覺得佢認為佢成功啦？咁啊，家庭啊相當好啦，大力士嫂唔錯啦，唔使做嘢嘅，基本上都咁。一個仔仔咧，得仲得意喎。喺佢呢個命盤裏邊，當時咧我睇佢仔仔，我話你個仔都同你一樣嘅，無心向學。咁跟住點樣解決咧？咁啊喺佢裏邊咧睇到佢提仔仔個命宮啊嘛，即係睇佢子女宮。咁我哋將佢送出去外國。咁啊，相當之好啦！嗱，舊年暑假就送咗佢去外國讀書。本來個仔唔係即係話好喺香港咧，即係唔係好中意讀書嗰度，讀得又唔係太好嘅。啊，唔知點解咧，好得意喎！送咗去西方啲國家受教育咧，佢個仔咧就識自立啊！即係我同佢臨走嘅時候，我同佢講啦，冇噶啦，你去到嗰度自己洗衫啊，自己煮飯嘅咁啊。咁個仔嚟講咧就好好嘅。咁我亦都建議咧，佢仔咧係 有幾大噶？ 十八歲。 哦，好咁啊，咁啊，介要自立啊，大佬。十八歲仲自立？ 因為點解咧？咁佢嘅仔仔嚟講，因為佢都已經喺呢十零年咧買埋樓，而且個生活都唔錯嘅。咁咧個仔嚟講咧，香港嚟講咧，就真係咧好嬌生慣養。 冇噶啦，呢啲如果你唔睇命盤，我都覺得應該去下其他地方。 係啊，你可以咁啊，但所以我哋成日都講話先天運同後天運啊嘛。佢先天嚟講，你出生地嚟講，佢讀書真係讀得唔好。但係佢個遷移宮靚個仔，我話你要送佢出去。咁佢舊年就真係送咗佢出去讀書。咁個仔去到，我哋唔好講邊個國家啦。咁去到之後嚟講咧，我就建議佢讀咩咧？讀傳播同埋設計。咁佢仔仔係揀咗做設計方面 嘅，即係配合翻佢 配合翻佢嘅命格。因為佢自己本身又中意呢樣嘢，同埋佢畫嘢好叻啊。佢就係細個嘅時候咧，就對文字嚟講咧。佢就冇興趣嘅，但系咧佢做圖畫啊，畫公仔啊，畫啲流語之類嗰啲嘢嚟講咧，嗰、那個小朋友就好鬼叻嘅。咁我問你咪由佢去讀呢樣樣嗱，結果佢依家就揀咗啦。佢依家其實應該嚟講就今年九月升大學，咁佢就揀咗讀 設計嘅。咁啊，佢依家嚟講咧，就我哋都講啦。咁嘅命盤嚟講，好多人都可能會比較有興趣嘅。好啦，你話佢白手興家致富，咁佢緊致富嘅程度去到邊度咧？咁我哋或者可以透露少少嘅。點解咧？佢住嘅地方嚟講咧，就係新界區嘅啫，但係超過千五尺嘅。咁啊，當然啦，都有架 BB 車啦。咁另外嚟講，仔啊送咗去外國讀書啦。佢個女嚟講咧，仲喺香港讀緊書。咁咧。他自己有兩至三間的物業是收租的、就是、這樣所以我們看到這些就是香港即是獅子山下的故事即是由怎樣所以很多好像上一次黃師傅所說是不是真的要小朋友贏在起跑線呢你告訴我我看到這個命盤如果他爸爸媽媽會不會將他喂你學鋼琴啊你學 violin 啊跟著然後你學多些英文啊又學什麼學物呢會不會這樣呢但是大力士先生来讲今时今日如果我们一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间公司的大股东、是吧生活是比较好的。就是他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未必一定说你很高学历的人呢才可以去到这样的阶层、是吧 哦那不嬲都讲的了读不读到书和找不找到钱是两样东西。 但是 我解释到一个原因的就是你讲话譬如仔女如何如何呢 你现在怎你再生你看着他当你不在那段时间才是他最大考验你。很多人就即是不想面对这个问题反而就将自己的焦虑呢就即係投射咗落嗰個仔女 度， 係啊，冇錯。 所以嗰個最大問題就唔係話啊，佢真係要個仔女點，實際上佢自己騰雞， 係 自己驚， 係 因為自己驚，係因為自己驚。 我身邊有朋友都係咁樣。 我哋其實攞呢個命盤出嚟同大家分析咧，其實就想講一樣嘢咧，就係話，若果佢知道人生個命盤嘅軌跡咧，大概係點樣去行咧，你就唔會令到個小朋友好大壓力嘅。係嘛？同埋嚟講咧，你俾佢自由去奔放咁樣去即係去創造自己嘅世界，咪最好咯。大力士先生就係咯，你諗下佢細個嘅時候好過癮嘅喎，即係佢自己講翻出嚟啦。咁當然有啲嘢互動啦，係咪先？又講粗口啦，又打交啦，又讀唔成書啦，成日俾阿媽打啦咁。 咁以前嗰個年代啊， 以前嗰個年代 住屋村就係， 但 係 咁樣就係訓練到佢自己嘅獨立嗰種性格。係啦，我肯捱，我係啊，我唔中意讀書啊，咁我咪走去做嘢咯。咁啊一路做同埋咧，跟住佢行嗰個運啊嘛，嗰個運啱啱轉到，同埋咧又咁巧喎，大家有個結咗個緣，就幫佢建議佢啊，已經唔係幫佢，我哋建議佢作出一個抉擇，就人生喺四十幾歲嘅時間咧就創業，結果咧依家咧就有自己嘅屬於自己嘅一間公司，做得唔錯噶，佢而家做得非常之好。 咁啊，最緊要佢有運行啦，先有得創業啦。 咁你有運行，我哋都要講，佢肯捱。 咁係兩個嘅一個主觀嘅努力嘅，即係我哋 都要 即係要強調一樣嘢，就係你唔會啲雲會你坐喺屋企會自己飛埋嚟。 同埋但係先生，我哋可以咁樣講咧，我哋人一講五福咧，佢個福分都好高嘅。即係呢個人嚟講咧，因為佢賺到錢之後咧，佢係好肯去幫人。 佢坐六全已經係有福啦。 個六全非常 就已經係 冇錯，個六全就係有福啊，同埋呢個財帛宮又有六全啦，本身又自己新年六咧又坐喺呢個命宮，所以個人嚟講咧。人本身的心是很善，但因为出身在屋村，如果我们从社会学来讲，就是说环境会影响人的成长的嘛。 你在那些地方呢，你要人善良一点都很容易被人打 难生存。 不过有这样说，如果你说以前那些屋村呢，其实就人际关系挺重要的，很多时候你都靠其他人帮，就不是说因为而家嘅情況同以前好唔同，而家咧就算如果喺屋村咧，好多時大家即係隔鄰舍未必食， 都話唔食咩都唔知， 比較冷漠， 冷漠好多。 大先生佢就有一個好處啦，佢就由細到大嗰班兄弟咧都喺份一齊做嘅，咁好多人真係幫佢手，真係一呼百應嘅。咁我真係睇佢本身個人咧，佢個福分咧亦都唔低咯，真係非常非常之好。 咁如果譬如話我哋睇呢個個案同我哋去推算咧，譬如話邊一類人咧，佢哋自己如果係嗰個草根階層嘅話咧，佢哋會比較容易自己創業嘅。 咁我哋要睇一睇佢真係要睇個命盤同埋個大運夾唔夾喎。好似大力士先生佢初初嚟講咧，佢係冇諗過創業噶嘛。 我知道，但係頭先我問嗰個問題就係、是，如果譬如我睇個工啊，譬如我係睇佢個嗰、那個本命工啊，定係還是睇事業工定點樣？ 嗱，事業工。同埋本命宮都要睇，因為點解咧？若果你有啲星嚟講係適宜做生意噶嘛，譬如話咩星太陰星， 太陰星， 太陽化禄，都適宜做生意。 即係有三粒，譬如話太陽、太陰同埋化禄， 係啦，都適宜嘅。仲有紫微星都可以嘅， 紫微星係勁添啦。 紫微星啊都可以嘅，但係嚟講咧，殺破狼星係嚟講咧，創業就比較麻麻地啦。因為殺破狼星係嗰啲嚟講咧。通常是有前冇後打死罷就的三分鐘 而家套而家套戲都係套戲都係咁樣 啦。真係咁樣嘅，我見到性格嚟講，殺破狼星係嗰啲嚟講咧，真係噶。佢哋嚟講做第二把手真係好啲噶，真係唔好同人哋去爭咯。一爭咧就唔知點解突然間就會輸嘅。 OK， 啊好奇怪㗎呢樣嘢就嗱，大力士先生咧，佢一生之中嚟講咧，佢叫做不爭而爭。 嗯， 點樣為之叫不爭而爭？我根本都冇諗住要自己創業點啊！但係個運一到嚟講，原來就係可以。 其實最好就呢啲 啦。 就呢啲咯，你爭反而爭唔到，咁但你唔爭咧，好多時就人哋會送俾你添 嘅。啊，佢就係呢、這個，佢就係呢個命格咯。 啊，咁所以大家就留意一下自己有冇呢啲咁嘅啊星嘅，好，我哋第一節嘅結束，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就分析一下一啲桃花個案啦。